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2016年的时代杂志百大影响力人物， YouTube 超过37亿人次的疯狂点击，秒杀了全球41国的 iTunes 冠军的主打歌曲 Dangerous Woman 的原唱 Ariana Grande。第三张专辑 Dangerous Woman 邀请了非常多的当红制作人一起来打造，包括大家所熟知的 Max Martin， 还有 Twice as Nice， 以及合作多年的老搭档 Tony 一起来操刀，甚至 OneRepublic 的主唱 Ryan Tedder 都慕名的前来一起来共同制作这张专辑。整张专辑呢也是可以说是大牌云集了。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一下朝夕 FM，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在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这六个字儿，来和我一起更加紧密的沟通交流吧。 Go home, we don't have to go. Our lights, cold nights, remember when I call you every now and then. So good that on and off again and on again. Oh, why don't you come over? Baby, be close to me, just like it used to be. Oh, one more night to hold ya. We don't have to call it love, we just need a youI always loved how you kiss, and I'm all that new for a fix. Twice for the touch of your lips, hey. I want you to come home, I want you to come home. The lights call nights, remember when I'd call you every now and then. So get that on and off again and on againBaby, I love how it feels when you're holding me. Baby, I love how we love in the in-between. Baby, I love it, I love it. Oh, wow. Radio. I live my day as if it was the last. Live my day as if there was no past. Doing it all night, all summer. Doing it the way I wanna. Yeah, I'ma dance my heart out till the dawn. But I won't be done when morning comes. Doing it all night, all summer. gonna spend it like no other. It was a crush, but I couldn't get enough. It was a rush, but I gave it up. It was a crush, now I might have wanna said too much. But that's all it was, so I gave it up. I live my day as if it was the last. Live my day as if it was no past. Doing that all night, all summer. Doing it the way I wanna. Now I'ma dance my heart out till the dawn. But I won't be done when morning comes. Doing it all night, all summer. Gonna spend it like no other. It was a crush, I kept saying I'ma stay in touch. But that thing went bust, so I gave it up. Just better off without them cups. Yeah, the sun won't set on us. Ooh, ooh, ooh, yeah. When low, when high, still waters run dry. Gotta get back in the groove. I am right. When low, when high, what matters is enough. Getting right back in the mood. I live my day as if it was the last. Live my day. 两首歌，一首歌叫做 Human Touch 来自 Better Who， 另一首歌叫做 Lush Life 来自 Zara Lawson。 这首歌呢有一个非常好笑的评论，就是说他在 HM 的店里面听到这首 Lush Life， 然后没想到歌手竟然叫做 Zara。 Zara Lawson 被时代周刊评为2016年30位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之一，当然 HM 也确实和这位瑞典当红创作歌手 Zara Lawson 一起合作过。这个合作呢是基于在 Zara Lawson 首张个人专辑发布之后，然后推出一个由他和 HM 设计团队共同创作的独家胶囊系列。然后说回这张专辑，这张专辑虽然没有非常强大的制作，但已经是非常高分的罕见的作品了。这张专辑在发行前期已经有好几首单曲和各位见面了，在欧美这个流行水准之下有着非常不错的成绩，适应和贴合当代这个美国青少年和欧美青少年的选择趋向，非常成功的一张市场专辑。如果研究一下欧美青少年的口味，你会发现很多欧美的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这一类的作品。当然下一首歌也一样，叫做 No Lie， 来自杜阿里帕。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Baby girl, you give me tension and fatness. Give me some of that. Thinks with the badness, look how she at. Shape like a dead person, and just that. It's a good piece of mental sand that they get. Hot piece of game, and me love how you chat. Watching every step of the paper, the way you got. Staying in my brain, memory not detached. Mainly my aim is to give you this love. If not, the way you move, let me acknowledge the way you do. Then I would not lie, baby, you. Baby, I'm like Gotti. It's how we not eat. And I would not like a pain to you. Moves out with naughty. No lie, tell him about me. I feel your eyes, they all over me. Don't be shy, take control of me. Get the vibe, it's gonna be lit tonight. Tell him about me. No lie, hypnotize. hoping that it's preferred. You deserve it, so don't be scared. Is it not the way you move? Let me acknowledge the way you do. And I would not lie, baby. Baby, I'm like Gotti. It's how it's not the way you move. It's why I wanted to get to you. And I would not lie, the way you move. It's how it's not the way you move. No lie. Tell never me. Feel your eyes, they all over me. Don't be shy, take control of me. Get the vibe, it's gonna be lit tonight. No lie. Hypnotized, you're another one. It's alright, I know what you want. Get the vibe, it's gonna be lit tonight. Tell me never me. Let me see you just do it, girl. Go and represent. No lie. Shake that body. Let me see you just do it to the fullest extent. No lie. Move that body. Let me see you just do it, girl. You're magnificent. No lie. Feel your eyes, they all over me. Don't be shy, take control of me. Get the vibe, it's gonna be lit tonight. No lie. Hypnotized, you're another one. It's alright, I know what you want. Get the vibe.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两个平台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说的话，想看到的内容，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留言给我们。同样你点击那个视频直播就能收听收看到我们所有的电台的节目了。当然呢，也欢迎你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这六个字，来和我进行一下非常紧密的沟通交流，这是我非常非常私人的微博账号哈，只有这一个账号。半点休息之前，我们要听到 Love Myself 来自 Hayley Stanfield， 千万不要走开。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屏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课。 现在我说话的背景声音是 NASA 发布的宇宙空间的声音。在本质上，宇宙是没有声音的，但 NASA 制造了一台机器，可以录下外层空间的电磁振动，然后转化成人类可以听到的声音。同样，也因为之前发现的开普勒 452b， 我们似乎更有理由去相信，在浩瀚的星空里，或许就有一个平行的世界，那里有着同我们一样容貌的人，他们有着同我们一样的烦恼和幸福。宇宙总是令人感动的，就像童年的时候，那些抬头仰望星空的夜晚，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对未来的期许。宇宙让全人类都找到了孩提时的感动，它让每一个囿于生活、疲于社会的我们，在某个瞬间找回了那个曾向往过的广阔宇宙的孩提时的自己。我们应该去相信宇宙的奥秘，去仰望无垠的星空，去倾听来自宇宙的声音。 他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语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演， 这首歌来自于我经常介绍的 Hush 第三人称。你有没有曾经试着跳脱出来，来看看一下自己，为了什么获取一些片刻的欢乐，又为了什么陷入更深的荒芜呢？新歌声有人唱了第三人称，原唱 Hush 终于有了一些关注度。他是那个非常忧郁的，喜欢研究天文的男孩，是那个为了孙燕姿创作克普勒，为徐佳莹写下寻人启事，为张惠妹带来血腥爱情故事的才子。而我最爱的当然还是刚刚那首惊为天人的第三人称。我记得马迪曾经说过，一个他字谋杀了世界上所有的巧合。人在回忆的时候可能都在用第三人称，像用胶卷记录往日的事情，当我们用第一人称看自己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品味非常的独特。第三人称看下来，每个人都有缺陷。我们都是这样，总是在生活当中一边忙一边忘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蓝又时，叫做秘密，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直接回头吧，他在等着你，不要怕我会哭泣，早就在心底。想想你说过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假，那就好吧，其实你对我不差。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虽然你还有感觉，但不是爱情。想想你说过的话，其实我们不是假，那就好了吧，这些够了呀。我们是秘密，不能成立。就算我爱你，也不能够说明。他在你身边逗你开心，我只不过让你歇斯底里。你就让我跟着你一起秘密，我们的事情说好不提起。别对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有时秘密，很多时候呢，在我们拥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想明白，努力的让自己成为世俗评判体系当中所谓的更好的人，之后呢，我们才发现这是对青春的误读。所以当我们正在享受青春的时候，不如就投入的爱自己一下吧。我记得马东曾经在奇葩说这个节目当中说过，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刻舟求剑，他特别喜欢这个成语，因为我们即便对这个成语再熟悉，我们经常会容易成为那个刻舟求剑的那个人。我们特别容易忘记自己是在一条河上面，我们特别容易记得自己是在一条船上面。我们永远没有停在原地，也永远不会停在原地，所以失去的就让它失去吧，拥有的我们即将拥有。戴佩妮2002年的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爱过》，一起来听。 放手，我和你到最后，不管别人怎么看。 起满是不足的氧气，踮着眼底回味你的呼吸，搜索脑里未完的词语，对着空气换季着你的问题，每次每次真实的相聚，困着自己渴望着你的消息，沾沾自喜拒绝的美丽，不着痕迹享受着与你的距离，也许喜欢怀念 这首歌来自于蔡依林2006年唯舞独尊演唱会的翻唱混音专辑《怀念》，这首歌是翻唱王菲的，但王菲也是翻唱别人的。这首歌的英文原版是《极地双子星》，有些歌听起来会给人一种很怕变老的感觉，这首歌也是这样的。说到变老，每次过年过节的时候呢，我都会惶惶不及终日，因为大家都说，哎，你又老了一岁，你今年赚到多少钱，有没有结婚的打算？之前还是单身的我，提到结婚就觉得那是一个特别遥远的事情。但是我周围的朋友已经逐渐的迈入婚姻的殿堂，生活就是这样不断的一直推着我们，一直推着我们，直到我们走到那个合适的节点的时候，他才能够稍微的放松一下。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都能够按照节点的，但却又舒适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张韶涵，这首歌叫做《偶尔》。 曾经失去爱情，从你的身上我认识刻骨铭心，错过的花季我的心也纠结成冰，我们都曾经非常努力，却常常的叹息，常常有了疑问句，所以我 再见你。 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跟我说话，跟我聊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节目是十点答录机，祝你晚安，祝你每一夜都拥有好梦。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叫做伏笔，声音来自陪伴你深夜不睡觉的建国门外大街十四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在这里祝你晚安了，拜拜。 作祟，闭上眼还爱谁？我只是我心里的鬼。由来已久的安慰，可能已经变成我的防备。只把热情打退，还好真情可贵，谁变的话不如用嘴。我们都继续谄媚，学会不对